欢迎到我叉叉的恋爱记得。 我每日。 今日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又是 TGS 前例牌的虐打桑尼大戏。Nintendo Direct 秋天。 呢度系我 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即每次你听到 Direct 咧，大家嘅结论都系一样，就系桑尼俾人屌打啦，次次都系咁讲嘅。今次咧60分钟大长篇，咁我就顺住个 Direct 嘅日本版啦。 喺个啲人佢个日期都要睇一睇啊，咁啊 好卵衰嘅，佢而家咧系之前一两日先发表嘅，搞到我系拿手唔成势，即系突然间喂。我要请个日假睇你个 event 喎，大佬。虽然喺屋企睇， 但系大家都估到呢个时间咯。其实你唔够细心啫， 差唔多啦，即系估到佢会有发表会，但系系又系典型特集性咯。 因为大概知个时间段噶嘛，大概知佢会喺 TGS 前噶嘛，前后啦，有时会后添。 但系你都唔会系，你都唔系星期五或者星期四先宣布，大佬。 因为呢一日系 Mario 40周年、exactly 系呢一日， 原来咁， 直正系呢一日。佢上次都系揾阿岸本聪个星矢卡片个纪念，总之佢系好近年都好捻中意攞啲纪念去搞嘅，所以你只要揾嗰个时间，然后差唔多咁上下，揾下啲咩相关嘅纪念日，咁佢你就可以揾大概估到佢系几时噶啦。所以系嗰几个日子入边挑一个啦，大家都估到。 嗱、咁我讲先讲，首先就讲咗唔系游戏嘅， 就40周年嘅 Mario 啦， 就系 Mario 加时 movie。咁因为之前 Mario 电影就大成功啦，咁佢继续追拍噶啦，就今次就系加时电影，声优都系嗰个啦，即系话如果睇日漫嘅话咧，你都系宫野真守做 Mario 嘅。 嗯， 至于Mario game 咧系冇新 game 嘅，但系有旧 game， 包括咗将 Mario 加时一同二合辑掟出嚟，就10月2号卖噶啦，即系话半个月后就卖噶啦。之前加时咧就喺个 free 嘅辑出过一，第二又冇收录嘅，今次收录埋二。咁呢只我买嘅，因为加时有冇玩？ 你之前买过，我记得好似有折扣嘅，佢话咁啊，然后再加咗啲新嘢，佢唔系纯粹合辑嘅，老人好少啲咁冇诚意嘅合辑嘅，佢再加咗个佢柜入边绘本嘅后座啊，嗰啲嘢，总之就算你玩过都好啦，佢都会再加啲嘢嘅。咁当然佢而家呢个时候出，梗系俾你先做下功课，先到你睇电影的时候可以有多啲嘢去啊，佢肯定有啲咩 letter 嗰啲嘢啊嘛，咁你仲俾你做定功课嘅系。 嗱。呢只 game 咧系会有Switch 2版本嘅，但系咧就唔无聊 update， 即系话你买咗 Switch 版本嘅话咧，系可以免费升到 Switch 2嘅，所以唔使特登玩 Switch 嘅版本， 嗯、 即系暂时未有住嘅、 啊。 好啦，跟住就系一睇先佢咩点应该点讲个名就系、是、Mario Tennis FIFA， Mario 网球 RPG， Mario 嘅网球王子。又是以网球解决一切问题的游戏。 这个系列都很久了，不过就没有那么黐紧筋而已。 Keep 住人批玩，因为任天堂的游戏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 Mario 本家和世大叫做万人玩之外，他游戏呢不是只只都是叫做什么万人希望最多人玩，而是你他针对某个 market 那批人玩，其实那批人玩就够了，即是说是Donkey Kong 咁样，虽然只 game 就好受好评，但其实玩嘅人唔多。佢针对某一撮人去出开发游戏嘅，系几任天堂 style 咯。佢唔想啲游戏咧变咗咩包山包海，所有人都玩嘅，而系有批人玩就够啦。即系嗰批人养得起只 game， 佢够啦。咁 Tennis 一直有嘢 吓，咁、我只系想提醒嗰啲以为呢个系呢嚿嘢系突然间崩出嚟嘅新作嘅话咧，我只能话喺呢嚿嘢其实好耐好耐好多年历史啦，超过年代嘅事嚟噶啦。嗰、那个年代咧系有段时间咧就系、是、Mario 加某样嘢，然后就出一只 game 噶啦，即系好卵多唔同种类嘅嘢，有部分而家流传咗落嚟，变咗传统啦。当然就变最成功系孖车啦，系孖车成功咗之后就会有一惨。呢啲咁样嘅 Mario 做呢样做嗰样做呢样做嗰样嘅嘢系有好 Q 多噶，有啲已经系冇咗下文噶啦。Tennis 系算系有啊 ，keep 住都有下文嘅嘢。不过你都知道，首先只 game 本身就唔系特别红，有人玩但系唔系特别红。 keep 住啊， 唔似孖车咁，你几年出一只，其实孖车系几年出一只嘅。你谂下，八系 VU 年代嘅嘢嚟噶，佢整整 skip 咗个成个 Switch 喺度。 咩啊？惨一个成个只 Mario， 但系佢个销售榜喺顶度啊嘛。 系由佢部机出卖到佢部机执都仲卖紧咧。 嗰只game咁好卖 啊，唔紧要，就系因为佢好卖啊嘛，所以 Tennis 都系用差唔多咁嘅密度咗去出，系 keep 住几年出一只，几年出一只噶。咁啊，孖 Tennis 佢呢只就类似孖车嗰种变化法啦，就系 孖嚟王子，孖嚟网王咯。 啊，既有规则之后，就系再去加佢啲特殊技能啊、特殊动作啊嗰类咁嘅嘢，不过你可以理解点解冇咁红啊嘛，有啲就系你始终中意系打翻网球，佢都仲系正正经经打网球嘅，你唔似孖车咁打车揸车打人啊嗰啲咁嘅情况，尤其实都有，不过就冇咁咩啦吓。呢个系列就有好耐噶啦，咁啊上个月出完孖车咁啊，呢个轮到 Tennis 嘅继续一齐铲 Mario 嘅嘢俾你啦。 嗱，跟住咧就系又系 Mario 嘅，今次咧就系叫升级版啦，就是、Mario Wonder， 咁又升到 Sweet 二啊，啲相再加埋啲小游戏 Mina 的Leaning Back 啲小游戏嘅，咁就依个系又系所以叫 Party Game 嚟啦，咁就佢出 Sweet 二啲相再加新嘢，咁我冇咩好特别需要讲嘅，依、這个我觉得就 佢应该系将大部分佢之前 Sweet 嘅作品整个升级加强版俾你。盡快去擴充佢個遊戲庫，但又唔係純粹將舊 game 攞過嚟咁樣，尤其是佢本家嘅作品啦，畢竟都掛住 Mario 個名啊嘛，咁樣。 跟住咧就係、是、新作啦，若西同埋富卡西奇嘅圖鑑，咁又以若嗰條龍若西做主角嘅遊戲。 呢、這個系列又係好耐嘅系列嚟噶啦，呢、這個系列係比即係 Mario 世界本身就已經係宮本茂嗰啲童趣嗰個通噶啦嘛。Yoshi 是负责当中特别地儿童向那个部分的，即是他是那些只是绘本式童话世界这样的风格来的，好可爱好 cute 啊，都是沟女一流，这个战争。总之一只是 Party Game 咯。 唔系 party 紧，佢系一 酬宾 game 咯，即系佢摆咗。 其实佢本质上都仲系一只跳跃冒险游戏嚟嘅。佢会食嘢，然后屙蛋，唔同嘅蛋有唔同嘅能力。佢今次多咗嘅嘢就系佢本身系坐骑嚟噶嘛，佢会孭唔同嘅角色，或者应该叫怪物咯，或者点睇咧？点到佢话我又好难叫嗰啲咁 cute 嘅嘢叫怪物嘅。总之，然后又有唔同嘅能力。其实本质上咧，你扣除咗个好童话嘅滤镜之后咧，其实系好。Mario 嘅其实系唔系一模一样，佢有分别，但系本质上差唔多，都系嗰类跳跃平台解谜游戏。咁呢次比较照正统少少咯，之前无线球啊、绘本嗰啲就更加有特色少少。老实讲，呢次咧就比较变翻个平常少少嘅 3D， 但系入边嘅世界依然系好童趣 feel 嗰种。就系俾细路玩噶咯，系嗰个方向嚟嘅，冇错。 跟住咧就系合集啦，之前个新闻讲过嘅合集，呢度又系合集，又系 Capcom，你 Capcom 究竟出合集啊？ 炒烂翻啦！ 就今次流星 Walkman 啦， 即系我只能讲，终于翻炒到唔系我年代嘅嘢啦。呢、這个系列我一直都冇玩到，洛克人同洛克人 X 嘅系列我就玩齐嘅，但系呢个系列我一直都冇嘅。 但流星就冇啦 ，EXE 都唔关我事啦。 就咁而家玩翻啦， 即系太现代了，唔关我事了，已经去到 系啦。跟住呢只咧就系究竟牧场物语定咩咧？就是、Dinkum 啊，我觉得佢系牧场物语嗰个 style 嚟，即系你喺个喺澳洲建喺条村啊，喺度建造社，有啲似动心咁嘅 style， 但又唔系好似咁样。唔好啦，唔啱我玩。 边啲讲嘅方法咧，就系冇抄袭嘢嘅帕鲁约，乜鸠都有啲。即系各种元素都有啲砌埋落去，砌出嚟 合成兽咯。 系啊，即系老实讲喺游戏世界入边咧，即系大家都知道，重新一次啊，游戏玩法系理论上系无专利。而家我讲到越嚟越心虚啦，之前新闻你听，大家有听到啦。 唔系游戏玩法冇专利，但系样有专利，即系话你冇抄样啫嘛，你抄玩法系吹你唔涨嘅。 总之佢就好听嘅讲法就系集国家大成啦， 合成兽咯。 呢样嘢其实一路大家都有想啊，呢只嘢如果有呢个系统嘅话，咪几好咯。即系如果有埋呢个系统，要龙嘅有得龙，要游行建筑收集乜鸠都有噶啦，基本上咁样嘅嘢嘅。 唔系我成日都咁讲啦，就系、是。嗱，呢样嘢新闻我冇讲，但其实因为讲太多次就系、是、老饮嘅立场从来都系嘅，你抄还抄，唔好咁样。俾下大哥，你俾下面我，咁我咪俾翻面你咯。嗰只啫嘛，你抄咁样，又要做大个晒，又要同 Sony 合作，又乜又问，你抄咁样，我告你啫。但系你只要低调啲，唔好咁样嘅话， 黑我嚟抄咯，你估抄佬有咩咁嘅公司黑少咩？大家唔出老音唔出声啫嘛。 总之咧，呢只咧就系各方面你都会觉得有少少眼熟，某啲地方会觉得有眼熟，但你唔会觉得佢系抄嘅，你会觉得佢系集百家大成嗰种比较正向少少啦。咁，所以都唔少人期待嘅。跟住呢只咧就喺少数人入边系几狂热下噶，你唔好睇佢咁嘅死款啊。 Tomatas Collection。Rock Rock Station 生活， 即 系春天发售嘅，算系慢啲噶啦，已经系唔系而家出到噶啦，依 game 已经。咁我唔知咩嘅。 虽然日本人都好中意，但系你可以当成个老任版嘅对先、哦，你可以咁样理解，咁样系做一个基础理解。当然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有啲人系好中意睇嘅，就系睇佢就系有仔，尤其是咧佢入边系次人鬼嚟噶嘛。虽然而家已经仲系咪道王，我唔肯定啦，即系。嗯当初就是你是直情是真的可以人哋个咪啊，嗰嗰阵时叫嗰扎 V 上面嗰扎裂出嗰个阿凡达，可以直接将佢车埋入去嘅，有一种几另类又兴趣嘅游戏嚟嘅。当年出完之后，冇人觉得佢之后再出嘅，因为随住 V 收皮 ，VU 又唔掂之后咧，大家已经觉得呢个系列都冇理由会继续翻嚟啦，佢真系翻嚟。啊、所以佢当初话全会出嗰阵时，唔系呢次先讲噶。咁但系当初话会出嗰阵时，已经系大家好意外、惊喜意外嚟噶啦，已经系不亚于快云重嘅出新作啊。咁呢、这个系玩开嘅嘢系好狂热下噶。咁而家终于可以再攞翻出嚟啦。咁啊，唔知佢会唔会有之前当初佢系同嗰啲咩刷新啊嗰啲有得嗰啲系统啊？我唔知而家仲会唔会健在啊？但系当年有啲人系童年回忆啦，我唔系啦，咁样嘅、嗯，好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终于确定咗时间啦，《塞达无双：封印战记》就2022年11月6日，即系两个月后，好快， 即系都差唔多噶啦， 咁佢都加咗 online 路数、哦， 因为佢要每个月要出一只，佢玩家大咗啊嘛。呢个应该都算啦，虽然我知大家都知， 算绝对算。虽然佢系光荣出嘅， 我就系讲紧佢系光荣出，所以算唔算本家大作唔系好肯定。 唔系啦，今次光荣拍晒，完全系拍晒任天堂码头啊！今次地听到大约好多光荣嘅游戏啊，阵间继续讲噶。咁呢只第一只啦，咁呢只之前讲过就唔再长讲啦。咁又嗰个玩我唔玩无双就冇嘢讲嘅，玩开无双嘅一只就会继续玩噶啦。 呢只如果对于一般唔系特别中意无双嘅人咧，其实主要系睇佢故事咯，因为佢嘅故事应该系前传嚟噶嘛。佢而家释出嘅新片入边啊，林克佢会出场，但系唔知用咩形式出场。咁啊，睇下佢点啦，因为个世界观嘅问题，嗰阵时应该佢未现身噶嘛。咁啊，无双打嘅部分咧就算够数噶啦，但系你睇故事都有得可以睇下嘅。咁啊， 好啦，跟住啦，真系啦，就本次大约最大嘅大作，洗晒版嘅，洗咗两日版啦，洗到今朝，洗到琴日晏昼仲洗紧嘅 DQ 七 Remake， 叫做 Reimagine 啊，即系佢用泥胶公仔嘅模式重做一次 DQ 七。嗱，有人话 DQ 第一次重做系错噶，其实 DQ 七已经重新 Remake 咗一次啦，当时 3DS Remake 咗嘅，咁而家iOS 版本嗰个 DQ 七其实系照住呢个版本嚟做嘅。而今次咧就再面面一次，就加新嘢落去，有埋声优，新世代版本嘅DQ7，当然啦，佢跨平台啦，咪净系 Switch 嘅，咁你 PS5 都有嘅，呢只 game 要讲清楚。咁又系讲呢老柴回忆就系、是、DQ7 当年大家最为人诟病嘅就系、是、我个前编辑阿福田好兴曾经问过我话，杰德啊，你打咗几耐先 DQ7 打咗几耐先第一次战斗？我话50分钟，跟住佢第一句就话、是、屌，我 cap 唔到图啊！我话你帮我 cap 到图啊！我话得啦，我帮你 cap 图啦。50分钟先第一次战斗，你话死未？跟住战斗要 load 碟，速度又慢，搵石板又成日搵漏咗石板，一搵漏咗石板，你去唔到新嘅地区咧，又喺之前就重新搵过，呕血就爆炸。而 DQ7 第一版啊，我系唯一只正传第一版，我系冇打爆嘅。之前嘅所有正传第一版，即系第一个版本啊，即系包括 DQ1 嘅红白杯版，我打爆咗嘅。佢唯一只我顶唔顺。一路啲个慢程度系慢到我就想死嘅感觉，跟住去到 3DS 版本有用卡咧就快好多啦。后来 iOS 版咧我系打爆咗嘅，去到而家有个声优版啦。咁咧声优表我讲下啦，主角大人恭喜 Kifa， 即系嗰个咧中途全部预警你退场，攞晒啲种子啊、level啊、武器咁走嘅工业真手。女主角马里贝鲁就由木碧， 卡博个野孩子就田村玉三，跟艾娜就金井麻美，而老剑士就千叶凡。大家吐槽嘅位就系、是，你温高野真守演姬发王子系咪因为佢样咧？ 嗯， 那个超级长嘅下巴，因为高野真守嘅下巴又系俾人吐槽咗好多年噶啦。咁呢只游戏就洗咗两日版，成班 DQ 老人，即、就、系、是、我咧就出完全系啲水流晒出嚟噶啦，口水。 嗯， 咁就下年二月出，咁就一定唔使问，必买，买硬买爆。讲完。 咁啊，你洗版系呢只啦，我洗我版嘅系呢一嚿 Virtual Boy。 哇，又系啲用《马里狂热》啊，《马里马里 Panic》嗰个God 话斋，我中意黑历史。任天堂，任天堂最大黑历史。 呢、这个可以算系任天堂最大黑历史，但系自从呢个 VR 镜普及咗之后，就已经有人讲老任走得太前啦。当年，即因为佢其实真系死得好卵可惜噶。各方面都系死得好卵可惜噶，一嚟就系阿 环境温平， 一系环境温平做出嚟嘅一个好可惜嘅作品。佢如果当年唔系咁赶住要佢赶住出嘅话咧，其实未必会咁样大爆死嘅。亦都系讲紧，如果当年佢唔系俾对面 Sega 走去踩佢一脚，虽然大家都知道老任当年同 Sega 喺广告战度点样互相插刀噶啦吓。咁俾呢只嘢未必会搞得咁惨嘅，咁当然亦都系有啲走得太前呢个就我系肯定系事实嚟噶啦。你睇下，唔止廿年，应该有四，有冇四廿年啊？冇四廿年， 卅年几啦？1999年啊嘛， 有卅年啦，应该都啊。卅年之后，突然间发现，原来呢嚿嘢系时代最尖端嘅嘢嚟嘅。啊，虽然个原理其实唔一样嘅， 但系概念系啊嘛。 先讲佢而家发售嗰嚿嘢啦，佢而家发售嗰嘢咧就系、是、早几年十年八载之前后系兴咗一段时间嘅，就系、是、整个纸盒接完之后，你塞你部电话落去，咁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Switch 基本上同部电话其实冇咩分别噶嘛，或者同部 Pad 冇乜分别噶嘛，除咗有两个手掣之外，佢就将你部 Switch 2啦吓，就塞落个盒入边。然后就可以玩翻 Virtual Boy 入边嘅游戏，因为对好多玩家嚟讲，包括我在内，对Virtual Boy 嘅认识咧，都系流于纸面嘅。其实你从来冇亲身体验过入边嘅游戏，其实长什么样子。虽然啦，佢用翻而家比较近期嘅技术去做佢个景深出嚟啦。不过呢样我要提多一样嘢啊，理论上我先讲，我而家讲嘅都系理论上，我只系知道啫，我冇感受过啊。直到我几时真系下决心买翻部 Virtual Boy 翻嚟，原版的唔系呢嚿，佢而家整咗出嚟，一个系简易版纸盒嘅接出嚟嘅，同之前 Google 嗰、那个， 一个就正式版嘅9800英卖嘅正式版本， 一个比较正式少少嘅就系、是、同就系、是、成嚿嘢个壳啊，同原版差唔多嘅， 塞部 Switch 二落去。 咁佢两者会有啲咩唔同呢？塞落去嗰啲你应该玩过类似咁样嘅嘢啦，即係简易版 VR 啦。 我都玩过喺日本买3000日圓100零蚊一个嗰盒，跟住你塞部手机落去睇 VR 游戏咸片，我睇过。 即係 好认真。 一个用红黑去组出嚟嘅立体世界，其实佢会比较似系一个非常之多分层嘅世界咯，即系景深有唔同前前后后嘅关系啊，佢亦都有好多系专门针对嗰啲嘅玩法，尤其是本家特别多。但系不过你都知道佢入边嘅 game 其实得几廿只嘅啫嘛，冇几廿只添啊，即系佢嘅游戏数非常之少啊嘛，佢系好多针对呢啲嘢，所以变成嗰扎游戏。日后你都冇办法喺其他地方度再出翻嚟，因为你点样喺个平面嘅游戏机入边俾景深俾你啦？冇景深嘅话，你系有啲地方佢系表达唔到噶，有啲游戏系咁样噶。当然有啲系纯粹将佢车上去咁样啦。而原版佢唔系用类而家嘅 VR 原理噶，原版咧系一个不断咁转啊或者震啊来回摆动嘅镜去反射佢叫 laser 红外线啊，总之反射红光， 所以咪话头晕 game 咯。 咁所以嗰个年代就有个谣传，其实系谣传嚟噶，会谣传会双眼，而传出呢个谣传嘅谣传佢系 Sega 搞出嚟嘅，我唔肯定啊，我唔知系咪一定系啊。总之大家都话系 Sega 搞出嚟，我就照讲啦吓，我只能讲呢、这个本身都系一个谣传嚟嘅。所以佢入边除咗系有立体咁试过之外，仲有一个最特别嘅地方系无限嘅黑暗。黑的地方是真的黑的，因为它原理问题，它没有打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黑完全黑面蒙，即是不像你现在望着个 mon， 你望着个 mon 就算是纯黑都好，都是有光的嘛。 佢係真真正正純黑嘅，所以就算你對部 Street 2入去，去模擬翻呢嚿嘢，你係可以玩翻入邊有景深嘅嘢，嘅藉住兩眼視差，而家嘅 VR 話係可以做到嘅。但係佢另一樣無限黑暗嘅背景咧，係做唔到嘅。就算係而家新呢部復黑呢一部都好啦，做唔到嘅。即係不過我諗大家唔係咁在意嘅，即係大家都係從來都係只聞聽過有 Virtual Boy 呢樣嘢，話啊老任嘅黑歷史如何那樣，但係大家唔係好清楚入邊長什麼樣子，入邊啲 game 係點樣都唔清楚。 嚇呢樣嘢嗱9800 yen 官方賣嘅黑眼鏡咧，其實就唔算貴嘅，而我亦都睇到唔少人，包括神谷英樹就已經訂咗啦。一見到神谷英樹跳咗之話，我已經買咗啦。 嗯，即系如果你觉得9000-10000 yen买都算系贵嘅，佢咪用佢个纸盒摆咯，其实冇分别嘅对。 但系、但系问题就系、是，都系嗰句啦，黑历史计划买原装最好噶啦。 咁你直接买 Virtual Boy 啦。 想尝试下当年冇机会试嘅嘢，而家嘅 Virtual Boy 讲紧9800 yen抵啦。我系啊，我而家有个冲动就系咩？等佢真系出咗时候咧，就开我就买个嘢出嚟玩 Virtual Boy， 过瘾啦！即系叫喂9800 yen试下当时30年前嘅最黑科技，值得啦。 嗯。 讲啲说话咯，讲啲咯。 我嘅感法就系，不如走去买部二手嘅 Virtual Boy 咯，好捻贵。我先话你听， 就 系 咯， 好捻贵。而家俾 你估唔系买到先讲噶。 近年已经俾人炒到好捻贵，因为佢总共加埋都卖唔到100万只。 咪就咯，卖到你估未买到啊？而家你去咗俾9800 yen买到，仲想点啊？真系傻嘅啫。 咁但系我啱啱讲嘅有多少有啲折扣啊嘛，我只系。俾翻个资讯俾大家，唔好以为两者系一样嘅，都仲系有分别嘅，搞清楚先啊！ 系啦，好啦，跟住咧就另一个又系我必买 game 嚟嘅《零红蝶》就 remake 版呢只咧，当年 PS 二代咧系公认系零系列里面嘅名作嚟噶啦。咁佢而家重新制过，即系重制啦，唔系贴过晒图啊，而真系重新就冚过，就是、整个出嚟嘅。咁咧呢只就一定就买硬，2006年初出发售。你喜意日系和风 horror game 嘅话咧，呢只名作中嘅名作。 嗯，即系基本上系讲日本恐怖游戏嘅代表就 系 佢。因为重点唔止系佢出名，系佢嗰种风格、嗰种活用睇唔到个地方嘅恐惧呢样嘢。鬼佬世界一世都搞唔明呢啲嘢噶嘛，净系识心烧啊！ 呢个系咧好衰嘅，就系呢个系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好中意；但系你唔中意嘅话咧，就嫌佢啲速度好慢同埋。吐槽得最多嘅就係佢部攝影機，即係嗰部咧攞嚟打惡靈嘅攝影機咧，去到後嚟強化程度就係咩？你由一部卡片機仔強化到部R5 Mark II，連射十幾發，高超高速對焦，再加強烈變焦鏡頭，對焦能力就係強到係，哇！你部機係用咗咩黑科技啊？但好聽嗰部機用底片嘅喎，不過所以吐槽就算啦，總之就。一定我就玩硬噶呢只 game， 同埋就大家已经敲紧门就系几时将无女月色无女重出过啊，大佬，因为佢之前出嗰次噶啦，嗱月湿湿无女出咗啦，跟住有月色啦，即系仲有今次有红蝶啦，仲有几只噶佢好多噶，其实佢逐只全部出晒咧都得嘅呢系列。好啦，咁就唔讲啦，讲下西瓜 game 竟然出第六集喎，西瓜 game。 呢、这个我原本以为系 DLC 嘅，就系本来，不过应该系一只全新嘅作品嚟噶。 屌只 game 唔贵，好心唔好 DLC 啦。 之前我哋玩嘅西瓜 game， 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啦？嗰、那个形式爆红咗，然后嗰个形式嘅玩法又弹咗一大堆出嚟啦。咁佢本家其实系 keep 住有更新，但系佢所谓嘅更新都系换下色啊、换下成嗰啲嘢嘅啫嘛。佢核心系改唔到噶嘛。咁佢而家就整个核心玩法都有。大致原理是差不多，但有少少改变的。原本是由上丢落下个屏障咁样嘅空间入边噶嘛，而家就系佢360度，你可以360度向射去最中心，有少少改变咗。因为原版嘅西瓜 game 咧，其实几难嘅。我唔讲嗰啲仿冒品啦吓，原版西瓜 game 个屏好窄噶嘛，而且落咗底嘅嘢咧，你几乎冇办法干涉佢嘅。咁佢要改善呢样嘢咧，就系将佢变成一个圆形。你可以360度去射，然后佢中间好似引力咁样，所有嘢系摄落去中心嘅。咁咧，所以你要变成你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射，你冇咗个底啊。佢所谓嘅底就系最中间咯。然后你中用你卡住就系因为一粒麦瓜喺下边，然后上边俾嘢顶捻住咗，然后第二粒麦瓜做得到咗我啦，都黐唔到第一粒麦瓜啊嘛。然后你就通常都唔会再够位砌晒三粒出嚟噶啦。通常系咁样玩噶嘛。咁佢而家改变咗呢样嘢，理论上难度会下降嘅。咁 因为好多人都真係打唔完呢隻 game 噶，所以就打完系指两个烧烧一烧啊，两个西瓜烧到之后啊，你就算完成咗一轮啦，其实你可以继续打嘅咁样啊。咁啊，佢说喺唔改变个核心思想嘅情况下，改变咗少少嘅玩法，咁啊，可以去试一试嘅，即系唔知佢会唔会有出一大铲服务品出嚟啊？我唔知道，即系 咪啦， 系咪啦？好啊， 好啦，跟住就系、是。洗车模式 Power Wash 嘅 Simulator 2曾经亦都几流行嘅一段时间，就系、是、洗乜乜洗物物嘅游戏，即系洗车啊、洗楼啊、洗乜洗物嘅游戏，咁啊都系嗰啲嘢嘅。其实就系、是、 有人话好治愈，我未玩过，所以我唔肯定啊。有人话玩起嚟好治愈，就系睇住啲嘢。 我知点解会治愈嘅。咩？我以上面咧，你中意睇嗰啲咧洗地毡片咧？同一个心态嚟嘅， 而且你就可以好轻松咁做到呢样嘢。大家都知道，而嗰啲咩除马甲啊，即系帮啲马去整指甲啊， 嗰啲嘢变啊嘛， 即系个题啦，嗰啲系睇起嚟好治愈，你做起嚟就好卵痛苦，全部体力活嚟啊， 体力活 噶。咁但系你模拟器嘅话就你揿几个掣啫嘛，都系好轻松。 即系你睇洗地毡咁样，将曾经系地毡嘅物体洗到变翻张好靓嘅波斯地毡，系好治愈噶。但系问题就系你要洗自己洗麻烦，但系而家玩 game 洗咁佢梗系治愈啦。呢样嘢我明嘅，呢样嘢我完全明嘅。 呢类游戏其实几适合喺 Switch 上边嘅，主要就系临瞓嗰阵时，或者系无聊嗰阵时，摊住喺某个地方度，拎起部机 玩几铺。 即系如果你要静静经坐喺部电脑前边咧，咁就冇人啦，梗系撇晒咁样，撇喺部咗个张 sofa 或者床上边，然后好轻松咁样搞，咁样先舒服噶嘛。 系咯。 即系你都要自己攞。 好啦，跟住 Monster Hunter Story 3命运双龙，咁呢个就唔讲啦，你玩开嘅系就玩噶啦。三月十号出。 呢、這个我哋之前早两次都提过噶啦。 咁就唔特登再提啦。跟住就系本年度鬼佬大作，鬼佬必湿大作 Metal 就Beyond 银河战士 四。咁就今次追加咗赛车电单车模式。 讲咗咁耐，都终于有个发售日期啦。12月4号，所以佢咪话佢。策略就是一个月一只，每个月出一只大作。 佢好依个系好厉害噶，一个月出一只大作系好厉害嘅。 哦，咁佢 你谂下 PS 5即系三个月有一只大作已经好叻噶啦，你一个月一个大作喎，屌好啦，跟住咧就 Donkey Kong 就有DLC 嘅，咁有嗰个你中依个游戏系针对某一批玩家嘅，咁你唔啱玩就冇玩系唔出奇嘅，都唔使内疚。咁就走了 DLC 嚟嘅。 我觉得大部分玩嘅玩家都觉得爽喎，老老实实。 爽噶。 少数唔满意嘅就系爽过头咯，即系咁样都有得调，咁样都有得挑剔咯。即系我都第一次听，不过又的确系嘅，即系佢本身理论上一个设计好嘅商艇嚟啊嘛。咁但系因为你个能力太强啊，你四围可以破坏咧，变成原本个设计者设计出嚟嘅嘢咧，其实你冇玩到嘅，即系。不过呢个系佢本身个系统嘅问题咯，我觉得，所以咪话当时出预告片嗰时候你听翻啦，我已经讲过啦，呢样嘢系好难做出嚟嘅，你要设计到一嚿，你又要俾佢足够多嘅自由度，又要引导佢，又唔可以限死佢，呢三者系非常之困难嘅，即系嗱出到嚟个都效果唔错啦，咁佢出个我诶碌应该嗰个系碌绿宝石啊。即系佢又俾个新嘅搜集物俾你，一个新嘅地方。不过个岛本身就系佢原本嗰个岛啦。咁然后新嘅地图俾你，新嘅玩法，再开始新嘅形态，咁去俾你玩。咁啊，都唔少新嘢噶啦。咁啊，应该值得去玩下嘅咁样啦。 跟住就系 Pokemon 版嘅动心 Pokemon， 咁就系用百变怪做主角嘅动心，类似动心又类似Minecraft 咁嘅游戏。 虽然可能会有啲人唔中意，但我觉得呢个比喻，但我觉得比喺呢集其实真系比较似 Power。 系咯 ，Power 啦。先讲唔系话老音抄佢，但系佢就系佢再加入咗入啲各种各样嘅元素落去啊，等佢丰富啲。 但系今次嗱，严格嗱，要补充一下，呢、這个唔系老音，只 game 唔系老音开发噶，系光荣开发噶。所以话光嗱，所以光荣几多 game 啊？阵间仲有一只光荣 game 噶，今届好多光荣 game 啊。 而入面讲嘅咧就系一只百变怪变咗人类，然后指使其他 Pokemon 去。建设佢嘅岛啦，即系呢样嘢咧，我系强烈谂到咧一个前嗰排几个月前啦，都突然间红出嚟嘅 Pokemon 二创，就系讲紧主角系有人类主角嘅嗰只百变怪会变成人，然后做各样样正常人会帮佢货金啦，会帮佢打怪啦，会领佢啲 Pokemon 出去打道场，打完之后攞徽章翻嚟啦。 我强烈想到呢套作品，虽然两者系毫无任何关系嘅，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尝试嚟嘅，都系回应翻玩家嘅期待咯。玩家期待其实Pokemon 系想要更加多唔同嘅嘢，唔系纯粹就系一本道理本家咁样，就纯粹系哦更高更快，然后对收集对战，收集对对对战，越打越上，然后打个冠军翻嚟。呢、这个公式已经唔系大家都想要嘅嘢嚟噶啦，早就已经系你想要更加多嘅方向噶嘛。咁当然正传都有嘅 set to A 咁啊，就讲更加多嘅细节资料啦吓，咁啊，然后仲要系 game 未出前去讲定，我哋会有呢个 DLC 料 ，OK 咯，咁啊，有呢个雷超两个形态版本，因为佢个主题系 XY， 咁啊有呢个 X 进化同 Y 进化。即系雷超嘅人气其实以我哋唔低嘅，喺日本入边 fans 之间真系特别中意 Pokemon 嘅人，唔系普普通通睇 Pokemon 嘅人，系 fans 之间，因为佢系有个不敏属性。点解讲不敏属性咧？你自己查啦，知就知，唔知就罚走啦。所以其实都有啲人气嘅，咁啊，睇住佢完成度越嚟越高，就大家啲期待又终于上翻嚟啦吓，咁样等咯，都系嗰句。 好啦，然后就系新三国无双 Origin， 咁就有亦得赞 Daisuke 嘅所有角色中意又最主人公，咁大家亦得赞成为咗一众 BL 嘅新目标。咁咧就1月22号出啦，雪儿版本。咁 只 game 就应该唔太需要我哋再讲啦。嗰排之前出嗰啱啱出嗰阵时系非常之红噶嘛，就系嗰啲。即系嗰啲机尾龙笑话啊，即系其实佢几恰到好处啊，啱啱好咧喺啲妇女会兴奋，但系直男都可以当成一种机尾龙，用嘅机尾笑话咁样去睇，当成叻贪去睇啊，勉强仲可以去到呢度，因为再多咧，可能妇女会更加中意，但系直男就顶唔顺噶啦会。 佢啱好掌握到叫做微妙中间位，嗱咁就 即系冇事啦，谂到就想笑，唔好意思，笑着了。 我明白明白。嗱补充啦，咁咧跟住咧 DQ 一二其实先应该讲埋嘅，因为冇新嘢出，就净系话俾只有新海底 area 啫。 嗯。 总之就系只 game 就开发好噶啦，九月头已经搞完咗噶啦，而家就净系等10月30号嘅啫。 即系啲碎料慢慢搣出嚟，逐次直面咁搣出嚟，好唔好？顺便。FF 就 指定一只就系大家应该都系完全唔关心嘅，就 FF 7 Remake Integrate。 你搞掂你 Joffy 问题先讲啦。 唔系你有 PS5 嘅话，你玩都唔想玩噶啦。你就算唔想，就算你唔冇，一定会有朋友密友，你朋友一定会送俾你玩嘅。 FF 就系属于我啲应该要正正经坐喺度打下机，咁你就真系冇乜必要一定要用 Sweet Two 打啦。除非你净系得 Sweet Two 啦，咁我帮你唔到。 而 FF 7 Remake 版咧，系嗰种就系咩咧？你中意玩嘅话，你已经玩咗。如果你而家唔玩嘅话，你系唔会等到 Sweet 二先玩嘅，亦都以后亦都唔可能会玩，仲唔够啊？留呢只咁嘅 game， 算啦，俾人留趴街。 嗯，好，咁下一只啦，就系、是、又系干你小高时间， 蛋与论破。 干你小高时间呢、这个，即系佢嗰啲命名方式，永远都系要搞搞怪先安心嘅，真系。 叫蛋与论破2×2。 今次系 remake 再加追加。 系啦。 咁啊有少少问题就系，因为佢。二嗰度咧，黑白红系配咗音嘅，咁佢追加嗰部分冇理由唔俾佢出声啩，咁咪会同一组作品，重点系同一部作品有两个声，咁唔知点样处理啊？一系就可能佢前面全部吹歌啦，咁样，但系佢都系近你小哥啦， 唉，呢个就由佢啦，反正，好啦，跟住咧都预咗嘅，因为自从 P 一由于 Sweet 二本身佢机能系大约去到 PS 4 Pro 嘅 level， 咁咧。月一如所料 ，Bio 九就安文曲就已经系 Sweet 二啦，亦都会将7/8呢只重新摆翻落去嘅。因为7/8之前你用咗叫云端处理，即系话云端去处理咗画面，然后传俾你。咁今次即系成只 game 摆咗喺度啦。 嗯， 即系如亦都一如所料，画面差啲嘅，但系预咗噶啦。如果 Sweet 二嘅画面同 PS 五画面一样嘅话咧 ，PS 五你都会死嘅。啲人话一旧，啲人话啲头发一旧旧啊，诸如此类，冇所谓啊，反正你玩就玩噶啦。呢个游戏， 反正都系资源回收，你想玩咪玩咯，你想买咪买，佢都系一个你中意买咪买咯嘅态度嚟噶啦， 系咯 ，keep 讲嚟噶嘛，嗰间专再讲下， 专炒冷饭咧， 咪就 系 咯， 今个礼拜基本上都系冷饭，屌乸声， 好啦， 最后就 跟住落嚟就系真系最后嘅今次《Eternal Direct》嘅 One More Thing， 火焰文章万字千红，全场系所有人都轰动嘅。 嗱，呢个系正式官方中文名，我先讲个名先。点解要改万字千红呢嚿字本身就系中文字嚟嘅、哦，系中文传过去日本，然后日本直接用汉字去写出嚟嘅、哦。点解佢要叫万柳先师咧？ 唔知 即系定系你有啲咩列他咗入边啲嘢啦？我完全理解唔到。 总之嗱，呢只咧系佢只嗱，睇个样咧就话系上一集风花雪月之后嘅续集嚟嘅。 佢冇讲明暗示啦，睇落去似系同风花雪月相关噶啦，估计系前传，系咁样，但系估嘅，大家都系睇画面估嘅咋，佢冇讲明嘅。 系啦，咁就今次走罗马斗技长方，我哋 discuss 讨论紧就系话有冇啲平权元素，我睇咧系冇嘅，好典型嗰啲咧，日本人眼中嘅动漫式嘅欧美人，即系嗰啲咧好靓仔嘅黑人，好靓仔嘅印度人，好靓仔嘅，总之全部都好靓仔，全部美型嚟嘅。咁就好似日本风格嚟嘅，啲黑肉啊，所谓嘅黑肉啊，咁只 game 日本式嘅乜都有咯， 系咯， 系啊，我哋都系喂有男有女，有唔男有唔女，有黑嘅，有棕嘅，有我哋睇人种咧，唔单止有黑嘅、白嘅、黄嘅，仲有就算所谓嘅黑肉都有浅嘅，有偏啡嘅，有偏棕色嘅。即系我哋呢啲先叫多元化，即系讲咗好耐噶啦。啲我哋日本 A C C 先系最捻多元嘅部组成嚟啊！ 人外乜都有， 仲有你要男你要女都得。 咁咧就今次大家估紧就系有冇交配系统啊？唔系，系结婚系统，因为咧佢系结婚咧生下一代系配能力嘅，即系配种系统。 应该就有嘅，佢冇嘅，我应该会俾人屌老母啊！真系。 系因为好多人为咗呢个游戏玩风花雪月噶嘛，咁。今次万字千红一定点冇又冇嘅，一定有嘅呢、這个系统。咁就大成，大家好玩得好开心啦。嗱，咁呢游戏就下年先出嘅，咁应该冇咁快噶啦。 其实我关心嘅都系啲女如何啦，呢只嘢都系睇女嘅啫嘛。 O K， 睇啲相，我睇啲相好 O K， 至少对于我睇过日系嘅玩家嚟讲，佢啲女角我都 O K 啊，靓啊，够靓啊，身材够正啊。 淨係而家睇嘅部分啊，我覺得冇上集咁靚咯，個人覺得。 我覺得 OK， 個人審美問題啦。 係啦，我覺得 OK 嘅。 可能佢出得太多仔啊，啲畫面太多仔。 可能佢淨係顯啲仔，啲女未出嚟。但暫時講嗰個母女同埋個女王 OK 嘅，我收貨嘅。 梗係攣住慢慢放啦，嗰啲冇未有女出，大佬，你梗係攣住逐下放啦嚇。 咁今次希望佢出埋。 佢淨係講2026年出嘅咋，大佬，佢有權下年新年先同你出係咪？ 上面將只風花雪月升到 S V 二版本啊，唔該。 嗯。 都玩翻。 啊，呢個都應該啦，其實。 而家佢大講緊依八年嚟，佢大把 game 要升到 S V 二版本啦，出翻將風花雪月出翻嚟，咁我兩隻 game 一齊玩啦。好啦 ，One More Thing 就拆就完啦。咁今次发表会有几多只 game 会喺TGS 出嘅咧？我估咧 DQ 7应该会有片睇嘅，只 game 未必有得玩。Monster Story 有啦，呢个唔使问噶啦。然后红碟咧就会有片睇嘅，红碟应该都系有片睇，未有实际玩嘅。世界无双啦，应该有实机玩噶啦，应该差唔多啦。系呢几 game， 呢个其他任天堂 game、天堂 game 唔使谂噶啦。今次发表会，我未来我半年我部 LGR 都继续可以封印喺度，封印喺间房里边，唔使开住，我大把 game 玩。 都话佢 plan 好晒啦。如果你玩机唔系真系玩得好密集的话咧，佢 keep 住一个每个月都有只大作，然后仲有一大铲啲 upgrade 啊、细作啊、spin out 啊嗰啲，加加埋埋够你玩噶啦。老实，如果你唔系嗰啲玩得特别勤力嘅， 嗱，十月就 Mario 加时二，十一月就 DQ 12，十月就无双战记，所以未必玩啦。跟住下年年头咧，红蝶啊嗰一堆一大堆杀入嚟， 十二月仲有呢个，如果冇延期嘅话，银行战士都有啦。 系咯，银行战士我唔啱玩啦，我晕头晕呢啲 game， 即系你走唔甩噶啦。 总之佢个月 keep 住有嘢俾你噶啦，呢个系佢应该系本家策略嚟嘅。 所以就真系完全唔使担心嘅，反而担心就系 Sony 你有冇 game 出嚟啊，大佬？去到而家嗱，我收到，因为而家咧 Sega 就已经喺做宣传啦。咁 Sega 大家估紧佢会唔会只人龙前传啊？星爵就 Heaven 啦嗰只 game 啊，大家话人龙前传嗰只 game 会唔会有得玩？我觉得未必有，因为只 game 应该开发未有咁快嘅，就人龙 remake 啊，佢卡嘢应该有噶啦。咁其他睇下有冇其他 game 啦。好啦，咁今个你睇大家就到此为止啦。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